1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裸价直供只要699，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到每个月就是200多块钱。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说今天是最后3天的推荐了，所以您别犹豫，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200多块钱往大了说，那就是一个月的水果钱，往小了说，逛次超市就没有了。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月的海参蒸蛋，补充一下维生素和矿物质，给爸妈做一个月的海参豆腐煲，补充一下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补充16种的氨基酸。总之啊，全家老少每个月的健康投资只要200多块钱。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每个月200多块钱就可以补充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16种的氨基酸，这可不是普通食材能提供的。 对呀、 记住了，今天、明天、后天啊，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了。 对， 699元裸价直供的机会，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3574的朋友说啊，前两天啊感冒挂水花了700多块钱，今天啊一盒野生海参只要600多块钱，那肯定比吃药打针要强多了。 那是 3990的朋友啊，订购了6盒，说200多块钱能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那就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拿出200块钱来保养一下身体好了。 对， 毕竟健康投资啊很有必要。 对呀、都说平安是福，健康是金，10年前这海参啊只是星级酒店的标配，10年后鲜芋仙海参已经走进了北京的千家万户，这说明只要身体健康，生活只会越来越好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享受单盒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机会，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吧。 无论您是经常吃海参的老会员想要来囤货，或者是没有吃过海参想要来尝试一下的新朋友，今天的机会都别错过。 对， 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直降1300，单盒只要699，划算到每根海参才15块钱，而且是野生的一级品海参。 对， 提醒您，活动马上结束，今天、明天、后天最后3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介绍一个小话题是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的因素。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有哪些？也就是说，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吸烟会导致血管痉挛或者收缩，血流的阻力增大，造成血管壁啊损伤。吸烟的人呢，血液粘稠度会增加，加速了各个器官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当然，这个吸烟就是吸烟的危害了，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是高血压，高血压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这个冲击力啊，经常的就是导致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冲击力加大以后，就会引发血管的内皮损伤，血管壁增厚，管腔变细，内皮损伤以后，血液中间的脂质和血小板就会聚集沉积于损伤的这个地方，逐渐呢形成粥样硬化的斑块。第三个，高血脂，人体血浆中间所含有的这个脂质就称为血脂，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磷脂和游离脂肪酸构成，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所以咱们呢，不要一听说这个胆固醇啊、这个磷脂啊、游离脂肪酸，咱们就害怕。事实上是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但是有一个量的问题，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脂质代谢混乱，你体内的脂肪代谢混乱的话，那当然这个对健康的影响就大了。血液粘稠度呢会增高，脂类的物质在血管壁内膜沉积，形成斑块，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第四个原因是高血糖，在动脉粥样硬化进程过程中间，高血糖会促进血管内皮的功能呢受到损害，动脉内膜增厚，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啊就是造成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第五个原因，性别和年龄，动脉粥样硬化男性比女性会容易多发，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发病率也会增加，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容易患动脉粥样硬化，49岁以后病情呢更是进展加快。咱们呢一般呢就是要注意，首先是一个吸烟呢，第二个是高血压，第三个是高血脂，第四个是高血糖，第五个还有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这些因素啊，容易我们呢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怎么知道自己动脉粥样硬化就说已经发生了呢？也有一些在家呀可以呀自己呀这个能够测定一下的，用这个家用就是这个血压计可以发现问题。怎么弄？首先是测量两个胳膊的血压，就是左胳膊右胳膊测量两个胳膊的血压，如果两个胳膊的收缩压就是高压相差超过20个毫米汞柱，那么低的一侧的话可能就提示了从束果下动脉存在了一个狭窄， 所以说家里头最省事儿的方法，自己用血压计测两个胳膊的血压，如果两个胳膊收缩压高压相差超过20个毫米汞柱，那么低的一侧的话就可能就提示了束果下动脉存在狭窄，那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呢还有个方法是用下肢的踝部的，就是脚脖子那儿的血压的高压除以压上肢的血压的高压，会得到一个数值，这叫做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正常范围应该是 0.9 到 1.2， 如果低于 0.9 或高于 1.2 就不正常，所以就表示动脉呀、啊，就是那就是不光是你的这个某一个部位的动脉粥样硬化了，那就是你测的是脚踝部分吧，脚脖子那儿的血压的这个高压，脚脖子那儿的血压的高压除以上肢的血压的高压，得到一个数目，这个数目有一个范围是 0.9 到 1.2， 但是呢你要是低于 0.9 或者高于 1.2， 这都不正常，这都说明啊有问题了。所以呢自己呀、啊、还可以啊，首先呢这个自己呀、啊、通过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测定，了解一下你的动脉硬化的状况。动脉硬化对于心脏大脑大家都知道有害，除了心脏大脑以外，全身的各处血管啊都可以呀、啊、这个出现了硬化的。那么也有具体的单位啊，对于体检的6000多位年龄在61岁到95岁的老年人呢进行统计，动脉硬化的检出率啊可以高达70%到80%以上。那当然了，又60多岁到95岁的话，那女性也是更年期以后了，所以这样的人数呢就是统计出来更多，是老年人群啊体检疾病的一个摆在那儿的这个疾病谱啊，就摆在这个首位，在颈部、肩部、胸部、腹部、全身多个部位啊都可以发生呢动脉硬化的。当然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的、抽烟的、肥胖的、生活不规律的，那这些人都是动脉硬化的高危人群。那所以啊您要是属于这个人群的话，咱们更得注意了。全身组织器官呢都需要血液的供应来满足机体的新陈代谢的需要，但是动脉发生了硬化以后，原本这个健康的血管被胆固醇、纤维组织、微小的血块或者血栓呢、啊、还有一些钙化物啊所组成的一些动脉的硬化的斑块堵塞，而变成了这个血管是变细变窄，失去了弹性，导致供应啊人体的全身的血液减少，血液中间呢这个营养氧气呢供给就下降，所以最后呢就造成了有多发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新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当然咱们还说这个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在外表的一些这个情况，比如说呀，如果老年人你看他的这个眼球眼球的角膜边缘呢如果出现了一圈灰白颜色的环状的这个痕迹，那么好事啊绕了这个黑眼球的一个环儿，你看他，你对着他的这个眼球啊角膜来看的话，他的角膜边缘呢出现这个一圈灰白色的环，当然也不疼也不痒的， 没有其他的异常的感觉，那这是角膜的老年环。这表示什么？就是老年生理衰老性的改变。现在发现了角膜老年环呢，这跟脑动脉硬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除了这么一个角膜的这个老年环以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看，你对着镜子你可以看，当然这个老年的角膜环你也对着镜子可以检查。另外呢，耳垂那儿有一个折痕，那是跟心血管疾病有关。耳垂折痕是起示于外耳道的下节，以45度的角倾向后方，一直到耳垂边缘的一个斜的这个皱褶，都见于两侧的耳垂，通常呢是出现于50岁以后的。耳垂的折痕与广义的动脉粥样硬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你出现了耳垂的皱褶，就包括颈动脉啊、冠状动脉啊、视网膜动脉啊，都是出现粥样硬化了。心血管呢疾病呢，就是更是通过这个可以表现。国内统计过耳垂折痕的出现与动脉硬化的发生，这个概率啊，一致的概率可以高达 85%-95%。 所以具体咱们对着镜子都可以啊，看看了解了解自己是不是动脉粥样硬化。灵芝自古至今，我们呢祖先到现在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上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实际上就是一个正菌，可是咱们祖先从《陈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上头都记着，灵芝止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生，不老延年。所以呢，祖先早就在两三千年前就总结出来，这个灵芝对于我们的健康是能够起一个保护作用的。灵芝尤其是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是与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神疲倦怠、气短乏力、心脾两虚、血不养心所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肺虚气弱、咳喘不一。所以对于老年性的一般的这些常年病、慢性病，就可以起一个帮助改善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说到的动脉粥样硬化，那当然了，灵芝中间含有很多的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常量元素、微量元素。那么尤其是一些微量元素，它们的组成是我们保证体内脂肪代谢的各个酶的一个组成成分，或者是它的激活剂。那么维生素又是组成这些酶的辅酶，所以咱们要促使我们体内的整个的这个脂肪代谢正常，不让它呢这些脂质的过氧化物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头，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咱们还是要首先是促使自己体内脂肪代谢啊正常。所以说最后灵芝通过它的有效成分，60多种有效成分在体内的整体的调节，会带给我们一个全身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还有能量代谢处在一个正常的状况，就减少老年人呢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